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七面第四行啊，佛慈龙王，热力邪行，即得四种智所赞法，何等为四？一、助根调顺；二、勇力宣导；三、世所称叹；四、息莫能清。是为四。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得佛、丈夫、阴弥藏相。看这一段啊，这一段是讲邪淫啊，这个邪行呢是讲的邪淫。如果能够勇力邪淫，就得四种智慧所赞叹啊。这个智啊，就是智人，有智慧的人呢，一定会赞叹你。那么哪四种法呢？第一种啊是助根调顺。这一句话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身体健康。根呢是根深的。这个身体健康是所有一切众生第一个需求的。人纵然得大富大贵，如果身体不健康啊，也是终身的遗憾。尤其人在中年以后，健康是真正的福报啊。那么这个过度的淫欲啊，决定损害健康。年轻的时候不懂事，中年以后啊，所有的这些毛病啊都出现啊。所以古大德教导年轻人，这一条啊是非常重视的。那么第二呢，是勇力宣导。这个宣是在此地讲啊，是夫妻家庭不和，吵吵闹闹啊，宣是吵闹啊，导使身心不安啊。一个家庭里面啊，夫妻不能和和啊，多半呢，在现在人讲外遇啊。先生有外遇了，或者太太有外遇了，这个家庭呢问题就来了。由于怀疑这个嫉妒嗔恨，口角就决定不能避免，影响之大了不止两个人。直接受害的是子女，尤其子女在童年的时候，父母是他心目当中的榜样，他天天在看。如果父母做出不善的榜样，这是影响他一生啊。 那么它在影响社会，这个影响逐渐逐渐扩大了。由此可知，邪行造无量无边罪业。很少人能想到这些问题，能了解事实真相。如果你要能够勇立邪行，你的家庭和夫妻和好，家庭和睦啊，永远不会有这些现象。那么第三啊，世所称叹，这是显而易见的啊，夫妇好合，家庭美满，不但你的家人赞叹，你的父母兄弟赞叹，你的亲戚朋友赞叹，你的邻里乡党社会大众啊，没有不赞叹的。我们前天看到这个回教传道协会举办的他们的母亲节，表扬十几位贤妻良母啊，这些模范母亲多半都是年轻的时候先生过世了，或者是离婚了，他们一生守节，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将儿女抚养成人，使儿女受过很好的教育，今天在新加坡这个社会都有杰出的贡献，所以这个母亲啊，在子女心目当中是英雄啊，无比的伟大。回教社会举行这个盛大的宴会来表扬他们，他们是社会的榜样，这个榜样的核心中间呢，就是原力邪行，我们中国古人讲的守节，今天社会的动乱，我们常说根在哪里呢？根在家庭破坏了，年轻的男女不懂得这个大道理啊，结婚，婚姻是人生的大事，你看中国古礼多么重视，为什么要那么重视，那么要隆重来举行，他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所以我们细心检讨现前的这个社会，整个世界动乱不安，每一个地区都埋伏着严重的危机， 这个基本的因素在哪里呢？就是在家庭教育疏忽了。家庭教育要是没有了，那么我们的教育就全盘失败了。今天这个世界上学校很多，大学很多，受教育的机会很普遍，接受的是什么教育？公立的教育鼓励人们呢，贪嗔痴鼓励人呢，去做杀盗淫妄啊！这个社会怎么能好呢？这个发展下去，那真的世界末日就现前了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社会的现象，现象就是预兆什么样的预兆呢？世界末日的预兆，非常可怕。人与人之间没有道义，只有利害。对我有利，这个人是朋友；对我没有利，这个人是敌人。这还得了吗？古时候虽然是一个君主专制的时代，有不少很好的帝王他讲仁义佛教帝王以十善治国，儒家教导这社会各个阶层的领导人从帝王一直到社会各个阶层的领导，甚至于一家的家长，都教他了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亲财力，重仁义。如果社会大众都争名夺利了，最后的演变决定是世界大战。从国家的领导人到这个平民心目当中只有利害，这还得了吗？所以唯利是图，不知道道义了，这个社会就没有救了。所以挽救现在的社会，挽救这个劫难，劫难天灾人祸，政治做不到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儒跟佛都讲得很清楚用武力只是借冤仇但是因果通三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个报复一次比一次残酷 啊，我们细心在历史上观察，你能够体会得到啊。啊，你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大战，啊，一次比一次残酷，第三次大战，有人说这是世界最后的一次战争。啊，为什么呢？这次战争爆发了，世界上人已经差不多死尽了。啊，法国中世纪的预言家讲，这个战争发生之后，世界上人口只剩了七个大数，所以这七个大数，有人说，啊，7亿人，也有人说7000万人。那人差不多都死尽了，那就不打仗了嘛。所以这个战争是最后的战争嘛。啊，我们能够相信，啊，如果今天世界上这所有核武的国家，他们的核子弹统统都爆发了，啊，这个世界差不多是毁灭尽了。啊，真的，那个时候的活的人羡慕死去的人，这何受罪呀？啊，怎么造成的呢？大家争利、争名夺利造成的。所以，事出世间的圣贤，无不是教导我们节俭、忍让。以真诚的善心啊，帮助别人，这才能得到永久的和平啊！啊，那么今天世界有许多人来说中国威胁论，说这个话。没有智慧，没有学问呐，何以故？展开中国5000年的历史，中国从来没有侵犯过其他的国家，在历史上找不到。中国人接受的是圣贤教育啊。古代帝王的时代，一直到清朝，都不例外。啊，附近这许多国家，向中国朝贡，啊，这个朝贡就是外交礼节嘛，送礼。啊，进贡送的这些礼品，中国人回报回礼，比他送来的要厚好几倍呀。绝不占人家的便宜啊！啊，中国人懂得礼尚往来啊，这个情谊愈积愈厚啊！啊，圣人没有教这个礼尚往来啊，是要平等的，他不是的。要多加一点啊！这现在人不重视这个了啊！古时候就是连乡下人啊，没有念过书的人都懂得啊，亲戚朋友送礼，自己要用个本子记下来啊。为什么记下来呢？他有喜庆的时候，我们送礼呀，看看他送多少给我们，我们不能够少过他。啊，送一样的，再加一点，这人情厚啊。中国古老的社会是这样的呀，国家更是如此。啊，任何一个国家 对这个中国送礼都记下了，送一些礼品什么东西啊，我们回报啊，回报是哪些东西，决定回报的后果啊，这是泱泱大国的风度啊，怎么可以占别人便宜呢？所以解决当前灾难的问题，只有教育，圣贤的教育，佛菩萨的教育才能办得到。啊，这第四条是欺莫能侵，侵是侵犯。侵犯里头最严重的就是离婚分财产，啊，这个侵是这个意思啊。用力邪行呢，你决定不会有这个事情了，啊，这个气绝对不会有这个念头。那么我们今天看看这个世界离婚率多高啊，我还听到中国有一些同修到此地来跟我讲过这个问题，他说中国现在离婚率也很高啊，差不多有25%啊，可是社会大众认为什么，这是好现象啊，这是真正民主自由开放这是西方人的思想啊！啊，西方人的离婚率达到60%以上啊！听说台湾已经占50%了，这个社会怎么能不动乱？啊，那么离婚的人，他们的子女是直接受害人，这些人从小思想情绪就不正常，缺乏爱心啊，充满了嗔恨。这个发展下去，后果我们就不难想象得到了。啊，所以圣贤人的教育，我们用一个字做总结，就是爱的教育。啊，圣人教给我们，人与人要互相敬爱，要互相尊重。啊，佛在这一部经前面跟我们讲的非常非常好。啊，说菩萨有一法，能离一切恶道苦。啊，这是什么法呢？说昼夜常念善法，善法就是十善业道啊。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令诸善法念念圆满啊，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你就永断恶业，恶道就没有了。恶道是恶业变现出来的。这一段开始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要落实在家庭里头，落实在夫妇之间啊，落实在你工作啊，你工作你有很多同事啊，落实在社会，处事待人接物啊，直接 别人的好处，直记别人的善处，绝对不要想别人的恶念恶行。纵然别人有恶念恶行，我们根本不放在心上，只念他的善，时间久了，恶人会被你感化成善人。你就做了好事了。你感化一个人回头，那个影响力很大。啊，影响无数的人啊，回头啊，无数的人醒思啊，啊，由此可知，这个实善，我们必须要学习，要认真努力去学习。啊，对自己决定是利益。不但自己不犯邪行，还要劝勉你所认识的亲戚朋友，要把这个功德利益给他说清楚说明白。啊，救自己，救社会，救一切众生，就在这个一念。啊，一念随顺佛陀教诲，我们走的是佛道，是菩萨道。违背佛陀的教诲，你走的是三恶道啊！啊，所以这是有智慧的人赞叹，他看得清楚，他知道这里头的厉害的是。啊，幕后是你能够回向无上菩提，啊，果报是佛的隐密藏相，隐密藏相是三十二相之一，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善的果报，这个佛儒家讲的知欲至善。啊，果必有因。啊，因缘虽然是很多无量无边，但是归纳起来，总不出这十种。啊，所以十善展开就是无量无边的善行善法。啊，希望我们同学们带头来做，做出榜样给人看，啊，别人就会相信，啊，就会模仿，啊，这样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